情的世界里，我只认定了你，舍不得忘记我拉近过去，在我的生命里不能够没生命里，我只认定了你，舍不得忘记我拉近过去，在我的世界里不能够没有你。 这一点就很难得，就算在

些与你共度美好的时光， 不敢期待再一次与你重逢。 当太阳再升起， 又该是分手的时候。 没变过，我愿为你守。

小馆，十二点见。 Like a rolling stone. 凤凰花已开放了，空气有夏天味道，与你前日相处时光，从今后相聚就有分离，出发前写歌给你，天空开放给飞翔的你。